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表面引力就是说，喂，他可能呢，他那个星球上面，佢係當然我哋都唔能夠係假設太低或者太高喎，但其實你唔知嘅，因為佢好多嘢可以配合嘅、啊、可以個 range 好闊嘅，就係話可能佢嚟到呢，佢發覺喂原來佢嗰、那個呢、這個祖家個行星呢、那個 planet 呢上面呢，其實個引力係地球個三分一嘅啫，喂其實火星咪就係三分一囉，火星係地球三分一咗，喂佢嚟到呢突然間發覺個身嗰、那個體重係重咗三倍喎，嘩嘩嘅聲，佢根本企都企唔穩，即企唔到啦，佢根本已經、睇到喐都喐唔到，但係當然或者佢話，哦，原來佢上面咧嗰、那個星球上面嗰個表面引力係地球嘅兩倍或者三倍嘅，哇！佢嚟到地球咧，直情曉飛咁啊，嚇一個唔覺意行兩步已經飛咗上天啦。 好似我哋去月球。 係啦，冇錯啦，係嘛？咁所以其實當然呢個亦都咧，我就係話外星人嚟地球啦。當然亦都 apply to 我哋地球人去第二啲星球啦。咁我哋地球人去第二啲星球。就算你話嗰個星球叫做有生命存在，甚至有高等智慧生命，唔係表示我哋上到去完全咩太空衣都唔使着，係咪？無論係嗰個溫度、濕度、正離子、負離子嘅濃度，嗰、那個大氣壓力、大氣成分，同埋最緊要係表面引力，係竟然令到我哋可以喺上面呢係自如咁樣運作，同好似喺地球冇分別嘅呢、這個可能性。其實是微乎其微的， 是 但是我告訴你，所有科幻電影呢九成九都做了這個假設、因為他要講故事嘛，他要成本低嘛、因為如果你其實你是可以拍一些科幻電影呢是完全符合我剛才講的科學分析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完全符合我這個科學分析呢、其實這個差異本身就是個主題，你明唔明啊？即係但係而家佢唔係啊嘛，佢而家去第二個星球，星球人嚟到地球，我哋去到第二個星球，係只不過個情節嘅需要，唔係個主題，咁就弊啦。其實佢係做咗一個完全唔科學嘅假設。咁當然呢個亦都唔係淨係星球大戰犯嘅，我最心愛嘅 呢個 Star Trek， Star Trek 都一樣犯嘅。 但係有冇啲科幻電影係真係有呢個咁嘅設定咧？ 小說就有，電影係。差唔多全部緊 有， 因為電影呢佢真係佢冇辦法係解釋咁多、因為尤其電影嘅觀眾唔係個個係科學發燒友，但你睇得科幻小說呢，其實你都就算唔係百分百，你都起碼有七成係科學發燒友，所以個對象唔同，所以嗰個叫做小眾同大眾就有個分別啦，你明唔明啊？ 明白。 因為睇科幻小說嗰啲呢其實係小眾嚟嘅，睇科幻電影嗰啲呢佢一定要 aim 大眾，如果佢小眾佢就票房佢已經冧檔佢蝕本㗎啦，你明唔明啊？係背後一個有個硬邏輯喺度。 咁如果咁講嘅話呢，即係話如果真係從一個科學角度啦，咁就算你係 所有科幻電影都垃圾嚟嘅， 即係你去到外，即就算真係外星人呢，咁如果係大家係同一個環境呢，基本上呢人類同埋外星人冇得交流嘅，即係冇可能 啦。係啦，我又 好難 聽。其實即係話呢，好簡單，我哋 係 可以去到外星，但係係唔能夠話好似電影入面呢完全唔著太空衣囉、 即係同一個環境 咁，所以即係話外星人，但係喺星球大戰譬如就以呢個咁嘅電影系列入面呢、喂，人類同啲外星人呢係成日無論去到邊個星球呢，大家係活動自如，好似就喺地球上面咁活動，佢又唔使著太空衣，我哋又唔使著太空衣，咁呢個咪真係混帳到極囉。咁但係呢我都話明㗎，呢個唔係淨係星球大戰㗎，係 99.9% 嘅科幻電影。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所有嘅科幻電影入面都要假設我哋去到呢個星球，佢又嚟到星球，你去我度，我去呢度，個個都要著住到好笨重嘅太空衣嘅、喂嗰度電影仲好唔好睇呀？唔好睇啦嘛，成本又高啦嘛，你明唔明？咁所以仲有太空衣係可以解決咗溫度、濕度、大氣壓力同埋個大氣成分，因為你直情自己帶自己嘅空氣嚟去吸啦嘛，咁都所以你唔除太空衣呢，你話嗰啲太空衣好先進嘅，其實你都搞得到，但係有一樣嘢呢其實係難嘅，就係、個表面引力、因為表面引力如果個太空衣已經好重㗎啦嘛、你再著個太空衣，但如果我去到個星球，個表面引力係你家鄉嗰個星球嘅幾倍咁先算啦，咁你根本就喐不得其正啦。咁當然我哋而家有啲人你可以講古博古啦，唔係我啲太空衣呢好先進嘅，佢直情就係嗰個叫做體能輔助機械衣甲，我哋叫做 machine augmented 嘅 augment， 即係去 輔助增強咁解啦 ，augment 嚇 ，machine augmented 嘅一個 armor 啊，所以佢咧其實就係明明嗰個表面引力係佢家鄉星球嘅三倍，但我著咗一個太空衣上面咧，可能個太空衣入面有好多液體，個液體咧就完全包住我嘅，咁但係咧原來佢根本咧我稍微喐一喐咧，佢就感應到我的動作咧，咁、佢就已經其實係一個我哋叫 exoskeleton 啊。 哦、 即係叫即係外面嘅一個骨落咁樣啊，係一個骨格，咁就直情可以咧，係可以好自如咁樣喐嘅。 嗯，好，咁呢個都解得通嘅。 嚇、咁你可以咁解。 嗯， 但係星球大戰入面有冇咁樣描述啦、 啊？係就冇啦。 係完全冇啊嘛！你總之地球人去到邊個星球也好，外星人去到邊度都好，喂，大家係嗰個星球就同地球一模一樣嘅。嚇、温度啊、濕度啊、大氣壓力啊、大氣成分啊、表面引力啊咁樣。咁啊，梗係方便嘅情節推展啦，係嘛？但係完全唔科學囉。 嗯。 啊，但我都講嗱，你唔好嬲住各位，唔係淨係星球大戰犯呢個毛病，不即係 99.999 嘅科幻電影 都 犯呢個毛病。 嗯。 啊，所以即係我哋睇科幻電影呢，其實我哋係要好放開懷抱，我咪就話啦，人越老越寬鬆啊嘛，你一定要寬鬆嘅、你唔寬鬆呢 就 咩情趣都冇啦， 好難啊，嗯， 好難啊，係嘛？ 嗯。 咁但係咧又有趣嘅，其實。佐治魯卡斯係咪唔知呢？佢梗係知啦，佢呢啲發燒友點會唔知啊？但佢明知故犯啊嘛，佢一定要明知故犯㗎。如果唔係佢點講故仔啊？佢講唔到故仔㗎嘛。佢第一次我講啊，好似 Luke Skywalker 佢即係喺嗰集啦嚇，佢一入到嗰個酒吧上面，哇！見到古靈精怪嘅外星人，但你睇到咧外星人咧好有趣喎，有啲外星人咧喺度吸緊嘢嘅，好似吸毒咁樣，或者一個水煙斗啊咁樣。係嘛？有個外星人，甚至好似有個喺度玻璃櫃入面嗰啲櫃入面有啲唔知顏色綠色嘅氣體咁嘅喎。其實即係佐治魯卡斯佢係完全明白嘅。咁佢用呢個咁嘅場景短短可一兩分鐘咧，佢就話俾觀眾知，其實我知道咧，其實外星人佢個家鄉星球，佢喺嗰度即係幾億年、幾十億年演化過程入面咧，其實嗰個周遭嘅環境適合佢居住嗰個條件咧，係可以同地球人所需要嘅咧係千差萬別嘅。所以咧，你睇嗱呢個酒吧面各個外星人咧，有啲人就要吸一啲嘅特殊氣體，其實可能係去佢家鄉星球嘅空氣。有啲人直情就要有一個咁樣嘅。保育箱咁樣喺入面，所以呢其實佐治魯卡斯佢透過呢咁嘅片段話俾我知，其實我明白呢個問題嘅，但跟住佢就掃埋咗喺地氈底啦、 哦， 因為佢一定要掃埋喺地氈底嘅，因為跟住個故仔講唔落去啦嘛， 講唔到啦， 即係如果你下下都複雜成咁嘅，哇死啦！嗰啲觀眾睇到係嘛？ 嗱， 所以其實星球大戰嘅科學講真，我高中嗰陣時。唔係嗰陣時大學嚇，大學咧就嚟畢業去咯。我喺戲院睇，我梗係完全頭先講嘅嘢，我已經完全明白曬㗎啦。 唔怪你咁悶。 我都話我其實十七八歲咧，其實我對呢啲嘢我已經真係熟如醬薑㗎啦。即係我所有呢啲唔科學嘅嘢咧，我係即係心目中係好了然嘅對呢啲嘢。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接受唔接受咯。 嗯。 係嘛？ 係。而家就 即係你用個科學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好多嘢係唔成立嘅。 嗯。 好。咁呢個就係、超光速啦。 係。 有冇外星人啦、 啊？系， 同埋如果有外星人，系嘛？点解个个星球都好似地球一样嘅咧？系嘛？你上到去，你睇下佢行路啊，或者嗰个物体下堕嘅速度啊，咦，都系 9.8 一个 meter per second per second 咁，系嘛？即系荒谬绝伦嘅，系、嘛？咁所以呢个冇计嘅，即系你就要接受，啊，佢个科学。咁当然嗱，另外仲有啦，就系、个科学咧，当然有一样嘢，我即系知道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就系、激光剑。系嘛？激光劍， 我都覺得。 咁啊，激光劍咧，我當時喺電影院一睇咧，我就覺得係幾新鮮。但係我真係覺得又係唔科學咯。點解咧？嗱，雖然我到今時今日都咁諗，但係即係可能有啲人咧，事隔咁多年啦、即係而家成四十年咁滯啦。咁我諗到好多人，你知好叻噶嘛？外國啲人咧，真係嗰啲頭腦，佢話我哋叫做 rationalization 啊。 哦，將個合理化 係啦。嗱，點解我會覺得佢即係我接受唔到咧？激光劍其實同我接受唔到 Star Trek 個光波輸送器叫 transporter 一樣嘅。即係我係比較上老餅人咧，我係用一個直觀思考嘅。因為咧 Star Trek 如果大家都有睇過下，你知道咧，其實佢入面有一個最勁嘅就係叫光波輸送器啊嘛。其實差唔多係瞬間轉移嘅。咁你嗰啲人咧就一企咗上去，咁啊嘟咁有啲聲音，咁然後咧有啲光咁點樣？咁我幾個人就唔見咗啦。然後咧就喺遠處咧，就嘟咁樣咧，就有啲光咁樣閃下閃下咧，個人就去咗嗰度啦。咁、譬如咧，所以佢譬如一個星艦去第二個星艦咧， 係 完全唔需要梳子船嘅，即係唔需要 shuttle 嘅。 係， 佢就喺個光波輸送器度，咁你要一邊過去啊嘛。 咁所以好著名啦，即係一句口頭禪咧，就係葛克就係話 Beam me up Scotty 咁樣，因為佢工程師總工程師咧就係Mr. Scott， 咁佢叫 Scotty 啊，譬如 Beam us up 咁就即係話即係將我哋嚇 beam 翻去咧 ，beam 就係一個光速嗰、那個、那個 beam 啊嘛，係嘛？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如果頭先嗰種嘅情況，即係由一個咁樣嘅光波輸送室。去到第二個光波輸送室呢，我係完全可以接受，即係雖然係好 stretch your imagination， 即係都已經係好牽強啦。 嗯， 但係牽強得嚟，你話 OK， 佢通過嗰啲叫做咩 subspace 係嘛，梗係超過超空間啦、啊、即係唔係我哋一般嘅空間。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諗啊，係咪將佢完全化為一個最基本嘅粒子，然後去到嗰度又係建立翻咁樣？咁呢個咧，其實我就反而唔 buy 嘅嚇。即係你話能夠可以咁樣將嗰啲物質嚇、啊、即係 beam 過去。咁我覺得一定唔係嘅，其實佢一定係超過，即係通過一啲咧，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認知嘅空間，就係穿過一啲我哋叫超空間 （hyperspace）， 有時佢叫 subspace 啊，次空間啊。咁呢啲咁樣嘅超次元啦、啊、嚇、啊，即係咁啦，亞次元啊咁樣，咁佢去到係近乎係瞬間轉移啊，但係佢唔係完全瞬間㗎，但係總之咧，佢係唔需要坐船去啦 嚇。可能勉強都可以解釋得到。 勉強解釋到 係， 但係 Star Trek 一開始咧 係。 即係六年定六七年咧，佢、已經唔係淨係話由一個嗱，譬如有個星球嗰度有個基地，個基地有個咁嘅光波輸送室，咁、啊星艦有個光波輸送室，咁你來來回回咁啊，梗係冇問題啦，即係唔需要用個登陸艇啦，咁、你船與船之間又冇問題啦，係嘛、但係佢好早咧，佢就已經咧係描述咧，直情嗰啲冒險號嘅探險員啊、探險隊咧，係可以去到一個係完全未去過嘅。不知名嘅星球，然後 beam 落去表面。 哦， 喂，呢樣嘢我其實小六啊，我已經覺得係完全唔合理㗎喇。即係我覺得，喂，你嗰頭都要有個接收嘅光波輸送室至得㗎。咁你完全冇就可以就咁 beam 落去。 係， 喂，你有冇驚成咁啊？同埋你 beam 落去即係其實好危險㗎啦 ，beam 落去你都唔知道。當然佢話我探測咗啦。嗱，其實我同樣嘅 reasoning 呢，其實就 apply to 咩呢？就係激光劍。即係話你話一個激光好勁嘅，嘩就無堅不摧嘅，乜嘢都可以斬斷嘅，好得冇問題。但係佢個激光劍未開同開咗呢，佢個頭係冇嘢㗎喎。吓咁佢點樣可以返轉頭呢？咁樣 有長度。 有長度喎、你話個頭有個嘢咁樣，我就可以想像啦。個頭係冇嘢㗎嘛。好咁樣呢，我哋又要休息一陣，返嚟再探討呢個問題。 好啊。